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今天有新弟兄、新朋友、新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幸福是大人和孩子一起敬拜。我们也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习惯这样的方式，所以孩子们如果坐不住的话，可以把他带到后面去，再带回来都没有关系。好，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三章23到38节。我问一下，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以为我们会跳过这段经文？有人吗？OK，Yes。好，你们可以为我祷告，因为我要读这段经文，会吃很多螺丝。Sorry，OK、okay。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3章23到38节。这段经文也许是难懂的经文，但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马甲的儿子，马甲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沙的儿子，利沙是索罗巴伯的儿子，索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雅底的儿子，雅底是歌桑的儿子，歌桑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细的儿子，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面的儿子，西面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厄贝德的儿子，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西斯伦的儿子，西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赫的儿子，拿赫是希路的儿子，希路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沙拉的儿子，沙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土沙拉的儿子，马土沙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亚列的儿子，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诺士的儿子，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必须向你求合一的谦卑，因为面对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必须一再的被提醒，我们的智力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若非用你的圣灵，这些话语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宣讲，可以聆听你的话语，其实也就是福音，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受益这圣经就是你所漠视的，我要叫我们受益。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心腹，我们相信所有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也不要忘记，同一位使徒也写要逃避那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而起的真经，因为这都是虚妄而无益的。因此我们必须带着合一的谦卑检视处理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耶稣的家谱。面对这一类有一定难度的经文，我们的试探往往是就跳过去。读经的时候你遇到就先跳过去吧，你讲到的时候也可以跳过去。因为我们不尽明白，我们承认为什么有这么一大串的名字，但是不懂的经文不表示我们就可以跳过经文。跳过经文其实不是谦卑，跳过经文等同说这段经文不见得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不见得都能够教训读者，不见得都能够使我归正，不见得都能够教导我学义，不见得都对我有益。因此我们不能够跳过这段经文，我们也同时必须逃避那种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虚谈。所以我们面对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挑战当然这段名字是很难念，我们挑战是第一，我们不太确定为什么耶稣的家谱出现在经文中，这个家谱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功用。第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知道的太少。你看这家谱中其中有许多名字在圣经中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他们到底是谁。第三，也许这是关于这段经文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谱，而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家谱。所以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我们要如何融合这两段经文，两个耶稣的家谱，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差异。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有一些前设，或者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读圣经必须要有的预设立场。预设立场第一就是，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出在经文太难，那问题出在我们，我们的知识太少，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也必须认知，若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上帝并没有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第二，如果我们读到的经文之间有所出入，或者看起来有所冲突，这不是经文本身出错，或者圣经的作者路加或马太有问题，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融合经文。我们基督徒是凭着信心读圣经，换句话说，我们是以被赐予圣灵的基督徒的身份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是凭着信心寻求理解，我们不像世人一样是要先理解才能够相信。所以我们读圣经的出发点是信心，不是怀疑。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证明上帝的话语，圣经就是上帝无误的话语，而是认知，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就是上帝无误的话语，是因为圣灵有赐给我们信心，这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Okay. 教会的历史中有许多人研究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耶稣的家谱，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对比，我们今天不会深入探讨其中许多技术问题。其实我自己的知识也有限，我这礼拜准备讲章的时候学习很多，也面对试探，因为我真的不确定家族有什么可以讲成一篇讲章的。或许我们就跳过这段经文，这样我就不需要在台上念这段经文。感谢主，我刚好像没有什么出错，你们之后可以再告诉我，也许你们也不会太在意，我们就跳过这段经文。但是心腹是按照经文的进度讲到，这按照经文进度讲到的好处和坏处就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能够只选好讲的，我们自己喜欢的或者受欢迎的经文讲到。今天的经文就是耶稣的家谱，所以我们先比较路加和马太所记录的家谱，先试着回答诸多问题之中三个问题。我预设你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在哪里，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耶稣的家谱，但是你们应该知道马太的家谱和路加的家谱非常的不一样。其中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就是两本家谱它记录的次序不同，它记录的起点和终点也有差异。马太的家谱是从上头开始，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一直算算算算算算下来，算到耶稣。路加则是从，你可以说从底或者从尾开始好了，从结局开始，从耶稣开始，然后再算回算回算回，不止算回亚伯拉罕，继续算回，一直算回到第一个人亚当。所以这个次序有关马太和路加福音，他们要强调不同的重点，之后我们会再有一些讨论。但不论从头算到尾还是从尾算到头，不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还是以亚当收尾，这些差异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第二，马太和路加家谱记录的名字有很大的出入，特别是在耶稣的父亲约瑟到大卫王这一段所记录的名字几乎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说几乎是好像看起来就像两本家谱。第三，这个跟第二点有关，我们需要回答为什么马太记录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路加却记录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我们必须回答耶稣的父亲到底是约瑟，耶稣父亲约，对不起，耶稣父亲约瑟，他的父亲，他的爸爸到底是西里还是雅各？对，你已经开始有点混乱了，我也是。然后教会在历史之中大概有两个记录，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谁是约瑟的父亲？So, 有两种记录，第一个记录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会说马太所记录约瑟的家谱，他记录的是约瑟的家谱，但是路加其实是记录不是约瑟的家谱，其实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家谱。也就是说西利其实是玛利亚的父亲，是约瑟的岳父。那我们怎么解释路加写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呢？学者解释这可解读为，是的，他的确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是他的女婿 ，right，son-in-law。或者另外一种方法解释，就是按照原文，你或许可以把它读为约瑟的耶稣是西里的儿子。这个儿子在此指的是西里的后代，就是孙子，是指的耶稣。Anyway, 其中的技术细节有点艰难。总结就是说，从西里开始，路加记录的是，其实是耶稣母亲玛利亚那一边的家谱。OK? 这是一个记录，就是认知他们其实是记录约瑟和玛利亚的不同的家谱，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第二个记录，就是认定马太和路加其实都是记录约瑟的家谱，不是玛利亚的家谱。但是马太记录的是约瑟在法利地位上所认可的家谱，而路加则记录约瑟的生父他血缘关系的家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太他跳过好几代，但是非常着重于大卫王朝的君王。你注意马太家谱那个大卫王朝的君王出现，马太显然要强调的是按照犹太人他律法规范的继承的方式，约瑟的确可以算为大卫和所罗门的后代，虽然他不见得是出生于所罗门血缘上的后裔。换句话说，在这种理解之下，马太笔下的雅各是约瑟法律地位上的父亲，就如约瑟在法律地位上是我们主耶稣的父亲，但不是他的生父。OK? 而路加所写的那个西里则是约瑟的生父。不论你要按照第一个记录或第二个记录，为什么约瑟可同时有两个父亲，西里和雅各？我们应该可以明白，如果他 有一个身父，有一个法律地位上你也许是他的养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大卫和约瑟之间那些名字在马太的记录和路加的记录有这么大的出入。但是我们也承认上帝并没有提供我们足够的资讯，就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认到底哪一个进入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第一个进入就是第一个进入认为路加所记录的是耶稣他母亲玛利亚的族谱。我觉得这个就原文来说是比较牵强的。OK。我偏向直接解读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句话。就直接解读。So,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路加在此记录约瑟的生父，他生父西里那边的族谱。就是约瑟他按照血缘关系的家谱。不论如何，耶稣的家谱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圣徒对某段经文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你不需要对有不同见解的人叫他们异端。我们本来就需要合一的谦卑来读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应该说孩子们，哦，这我已经读过了，这我都已经懂了。你是圣经不是你的数学课本、right? 你读过一次你吸收了你就 OK 了。圣经应该让你明白，让我们明白，我知道的越多，我的知识越多，就认知我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对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对于马太和路加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认知，马太和路加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选择如何呈现他们手中所有的资讯。犹太人非常注重家谱，他们需要注重家谱，他们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十二支派哪一个支派，他们需要谁是利未人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一个家族，犹太家族的家谱，若不是口头流传，会有留下书写的记录存在圣殿里面或会堂里面。路加和马太当时可以考察，不只可以考察圣殿的记录，也可以直接访问耶稣家族的人。不论我们怎么理解马太和路加的家谱，他们绝非无中生有编出来这些名字。这也表示他们的家谱如果是这么的不一样，我们就必须认知他们有在各个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目的。马太他特别针对犹太人写他的福音书，所以他很合理的追溯耶稣的家谱一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马太证实耶稣就是那一个要来的后裔，是上帝应许要做犹太人王、以色列人王的那一位，就是基督。因此马太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凸显大卫王室他们的传承。马太记录有一个受咒诅应该没有后代做王座的耶哥雅尼，说他生了撒拉铁、okay, 或许撒拉铁是耶哥雅尼的养子。而路加则在3章27节记录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所以你又看到同一个人在记录里面却有不同的父亲、okay.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两个家谱，也有学者的确花了多年的时间比较研究这两个家谱。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这两个家谱都是合理的、okay. 马太强调的是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所罗门的后裔，就是要来做王的基督。那么路加，今天我们的经文，路加他强调的是什么？为什么路加选择记录耶稣的家谱在他的福音里面？我要路加记录耶稣的家谱，因为耶稣有家谱。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按照他永恒至存的神性来说，他有父无母，他没有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永生上帝三一上帝之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什么？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依人看来，或者按照人的说法，耶稣就如任何人有真实的历史。他保罗告诉我们，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按照律法他有父有母也有族谱。也就是说，路加在此提醒我们，耶稣有家谱，因为上帝的儿子确实成了人子。所以在这之前，路加已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这个家谱也确认耶稣他是人的儿子。这是说，弟兄姐妹，耶稣有家谱，就证实我们有福音，不是吗？上帝的儿子成了人，这表示人的儿女就可成为上帝的儿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路加追溯耶稣的家谱到第一个人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路加特别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一人看来，亚当是第一个上帝的儿子，而亚当的后代本还应该也是上帝的儿女，只不过发生了一件事，亚当吃了那个果子，而所有的人在他里面也一同犯了罪，就失去上帝儿女的名分。我认为很有趣的是，亚当用上帝的儿子只形容两个人，第一个人亚当，还有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耶稣。 Why? 为什么特别是路加？路加的好朋友是保罗。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奇怪，保罗的好朋友路加也有双重亚当的救赎历史概念，罗马书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So, 马太首要是要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路加则是他非常在意外邦人要认识这位世人所有人的救主耶稣基督。追溯耶稣的家谱到人类的先祖亚当，也意味耶稣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更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就此可从耶稣的家谱中看到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从一开始，上帝就要借着这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个要踩碎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就是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就是你的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的那一个大卫的后裔，就是耶西的本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一个后裔。依人看来，这一个约瑟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一开始上帝就立意要借着这一个后裔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或实践他的恩典之约。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是信实的，很有耐心的，成就了他对人的应许。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什么样的人成就他的应许？上帝借着什么样的人成就了他的救恩？什么样的人？哦，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很多人名字，我们更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确定他们是这样的人，就是家族中的每一个名字，除了一个人之外，每一个人每一个名字都是罪人的名字。这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先祖是拜偶像的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先祖是拜偶像的人，是习惯说谎的人。以色列人的先祖是习惯说谎出卖他妻子的人，是用狡诈骗取父亲祝福的人，是招妓女的人，是犯了奸淫又犯下杀人罪的人。这些人，这些人在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耶稣的家谱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确实用人心未曾想到的方式，借着最不配的人完成他的救赎，好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耶稣的家谱也提醒我们，若这些罪人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先祖，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不以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姐妹为耻，他真的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可以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耶稣的家谱也提醒我们不要拜祖先，祖先没有什么好拜的，他跟我们一样是人，是罪人。我们也不需要砍断什么先祖的咒诅。Why? 因为那一位他已经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咒诅。我们也不需要在清明节在教会举行什么倒水献花点烛的纪念先祖的仪式。耶稣依然看来有先祖，但是耶稣不拜先祖，耶稣的先祖要拜耶稣。圣经家谱的用意不是要教我们饮水思源，你要饮水思什么源，都是罪人。家谱的用意是见证上帝的救赎之功。我们的家谱也是一样，你我的家谱，如果有家谱，我们的家谱也提醒我们，我们是谁的后代。 I don't know 我祖父的名字之外，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没有例外，我们是历代罪人的后代。但如今连我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后代，都因为上帝儿子的恩典成了何等蒙恩的人。所以对古人来说，你要知道他是谁，他的身份，你就要先知道他是谁的儿子。要认识一个人，就是认识那人是某人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也是约瑟和玛利亚的人子。耶稣家乡的人们之后会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我们刚提到马太以耶稣的家谱开始他的福音书，但是路加不一样，路加却是在耶稣受洗之后，在他受试探之前，在他公开事工传道之初，记录耶稣的家谱。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得出来，路加要强调耶稣的事工和耶稣的家谱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系。施洗约翰说耶稣要来，他要做的事，他是要来的受膏者，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人们会质疑，那木匠儿子怎么可能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怎么可能就是那受膏者弥赛亚？他怎么可能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家谱在这里出现，证明耶稣有资格做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伊人看来他确实是大卫的后裔。之后路加在使徒行传记录，使徒彼得 他采用同样的逻辑。那逻辑就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在五旬节，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他埋在坟墓里面，而且他的坟墓直到如今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经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论说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基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所领受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在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起初，路加用耶稣的家谱见证这位耶稣，大卫的后裔，约瑟的儿子，就是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在这里做的无非就是先奠定他的身份，接下来再阐述他的工作。原则总是身份先于工作。路加的家谱以亚当收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发生什么事，下礼拜我们会讲到。耶稣进到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他的工作就是要在旷野里面成就第一个亚当在园子里面所失败的。路加写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30岁。或许这有关于，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利未人是等到年纪30岁才在会幕里面，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耶和华。这也许是表示，是的，30岁就是足够的年资出来工作。我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重点，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耶稣在30岁之前没有出来传道。30年。除了12岁他上耶路撒冷坐在教室中间又听又问那件事之外，我们对我们的主头30年在世上他的生命一无所知，除了那一件事。我们只知道他顺服他在地的父母，他也顺服他在天的父，因此他在地的父母和在天父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30年，我们知道他的父每天早晨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他的耳朵，我们知道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是说上帝隐藏我们的主30年，像磨砺的剑藏在剑袋里面30年，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受他父的训练30年才出来传道。传道几年？3年，3年半。我们期待现在的传道人上神学院3年，然后要服侍30年。难怪传道人没有道可以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30岁。耶稣的家谱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多么有耐心的上帝，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约瑟，到约瑟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是多么的 有耐心忍耐罪人，按部就班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他的儿子也很有耐心，不是吗？如果你是上帝儿子，你会等30年吗？还是没有人看到，牛刀小试一下啊，耍个小神机试试看，何必要受洗？何必要等金珠般的义？何必要等鸽子从天上降到降下来？但是有耶稣的家谱，我们就确知，不但确知上帝从一开始就定要拯救罪人，我们也知道耶稣年纪约30岁出来传道，我们就确定他就是他的父所认证所训练，他是成全完备毫无欠缺的救主主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有家谱的救主，他从天上来，但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他有家谱，我们就可确定他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天父，你的儿子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他从天上来，他的家谱却叫我们明白他降卑降到何等低贱的程度，那全然不知罪的居然出生于有罪的女人，罪人居然成了他的先祖。天父，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因为你的儿子成了有家谱的人子，我们的罪人也就能够列名在他的家谱里，成为他的弟兄，是你的儿女。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感谢神宝贵的话。